喂 ，hello， 又嚟到呢个不打电影时间啦。咁今个礼拜咧，头先扫榜都知啦，即系有叫做两套正面交锋啦，题材相约啊，亦都系两套轮椅，但系又唔同方向嘅作品啦。而一套咧，其实就发即系原来佢都唔系原创嘅，系拍来自就2011年喺11月喺法国上映嘅法国电影，就叫做闪亮人生如命。咁啊，事隔咗都接近咁多年啦，咁就出翻呢个叫美国版啊，咁啊叫做 reboot 嘅，其实呢套戏系嘛。咁原来值得一提咧，就原来原版咧，法国版其实都唔系原创故事，其实改编自2014年嘅一套纪录片嘅，咁所以咧，其实个古仔咧，其实系呢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嘅。至于另一边咧，就当然就系阿娟姐陈小娟嘅沦落人啦。咁啊，之前其实喺 Sci-Fi 全面睇都有集数系率先讲咗独立讲咗沦落人，咁亦都有赞咗入边嘅平淡嘅剧情。點樣拍出嗰種味道啦，亦都係嗰種功力嘅幾深厚，同埋出嚟係嗰種好有本地道情懷，亦都有反映到佢譬如木棉花嗰邊屋村嚇，咁啊好有童年。反映到嗰種地標特色嗰啲嗰種嘅感覺喺入面咁樣咯，咁事實係好清新、好脫俗嘅一套好生活化，亦都係故事好平淡，但係睇落好有味道嘅一套港產片嚟嘅，咁就係《淪落人》啦嚇。咁當然兩套你見到大家。都是輪椅題材，咁加上都是 poster 你見有幕，咁就是坐輪椅嘅個輪椅後面多咗個位，就俾另一個人就坐上去，跟住一齊就喺度好似前後坐，咁而個輪椅嗰個控制住個輪椅嘅速度，好似即係載住後面嗰個人健全嘅人一齊去行，咁即係呢個畫面就係 poster 啦。咁喺兩套戲都係用咗咁樣，唔同嘅就當然係而家睇翻，你會覺得好煩、好沉氣嘅。黑白配啦，即係意思黑人就配白人，就貧窮就配富翁，咁啊，即係又係即係介乎主仆或者超越主仆關係之間嘅友情，咁即係而家睇翻就可能就實在太泛濫啦，亦都係呢、這個即係叫做黑白配。多種族共融或者叫做左膠到政治正確嘅呢類嘅叫左膠泛濫嘅電影咧，無疑事實就拍得太多，尤其是近年係好泛濫嘅，咁變咗觀眾即係面對呢啲題材，其實就已經都叫唔好話駕輕就熟啦，就已經即係呆咗啦，又嚟啦，咁樣有嗰種感覺，咁有啲吃不消啦，應該咁講，咁。但係睇翻劇原版咧，嗰陣時其實呢個 concept， 黑白貧富嗰種咁強烈嘅又擺埋一齊呢、這個題材，其實嗰陣時講，即係當然佢肯定唔係第一出，但係嗰陣時計算幾新，而且嗰陣時個左膠提倡呢種嘅政治嘅立場。其實又唔係好多戲做，咁你嗰陣時普遍嘅人都會覺得幾有火花啊！即係嗰件事黑白貧富嗰種對立 對比，咁先係個戲幾十幾個人咁樣嘅。咁但係嚟到而家，你即係時間多年啦，再拍一套美國版，咁你問我喺個政治大環境或者 overall 即係成個電影嘅氛圍咧，其實已經就叫可以話用都幾冇新意去形容。咁喺個成個套戲個觀感同埋個價值觀個刻畫上面，其實就變同舊作就真係已經差天共地㗎啦。咁加上咧，即係呢套《閃亮人生》，基本上嗰個演員嘅演繹咧，你問我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對比喺法國版咧，舊嗰兩位黑人演員同埋白人演員就真係又係冇得頂嘅。咁啊，相對之下呢套美國版啊，始終真係又亂咗啲嚇。咁加上呢套美國版，其實你問我喺個大整體個佈局咧，佢又先玩咗個倒敍，又講佢由自暴自棄喺個車上面，跟住就由個黑人就揸住架車超速喺個城市度行，即係遇上啲交通警嘅追截，咁佢啊決定要擺脱呢個警察咁樣，咁將佢將呢幕擺上前置，然後先講翻話啊幾多個月前由佢啱啱即係聘佢係。即係低下階層啦，要勞工處證實自己去揾個工咁樣，咁先攞到啲政府援助咁樣嘅 concept 啦。咁即係依個咁，但係原版法國版其實我覺得係順序嘅，就冇咁樣倒置做。咁而個 ending 咧，你問我當然都係最後歌中咗嗰種嚇友情啦，兩個亦都係各自嘅生活都令對方有所觸動，有所改變。咁基本大橋冇變嘅，咁但係我記得啊，係美國版，佢對佢亡妻亦都講話喺個降傘意外入面累死埋佢自己嘅真老婆，咁佢一直好內疚，好傷心放唔低，咁然後又同個筆友咁就決定見面，但係最後發覺有問題啦，咁跟住後尾失去咗呢個筆友啦，咁佢啊老羞成怒就趕走咗呢個黑人嘅仆人啦，你當。咁跟住然後又自暴自棄咁樣，咁喺呢個咁樣嘅個過程刻入面呢，我記得原版都係咁嘅，但係去到最後 ending 會點呢，咁係咪話啊再返反而原版呢個美國版會講話係佢一直幫佢嗰個人嗰、那個職員同佢好似最後發覺係啊眾裏尋他，似乎佢同啊男即係男主角先係最啱 key 咁樣，咁有少少咁樣嘅愛情嘅佈局嘅。咁我記得原版就唔係講呢啲嘢嘅，亦都好 soft 地冇咁聚焦講佢對太太嘅死啊，點樣面對佢感情生活嗰啲，我覺得冇咁重咯。咁其實整體嚟計，劇情係有啲叫做多，有啲我又可以話美國版有啲叫做比較煽情啲嘅佈局嘅。咁我覺得又同原本大家原版嗰個感覺其實就又係嚇，即係題材相若，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又真係又差啲咁地啦。咁我舊嗰套咧，我嗰陣時出嚟嘅評價就係話輕描淡寫、細膩動人、輕輕鬆鬆就充滿觸動去形容。咁嗰陣時都係以一個叫做標榜故事情節冇生喺好生活化的情況底下冇意外、冇犧牲、冇生離死別嘅場口。然後簡簡單單、平平淡淡，但係拍出嗰種細膩嘅味道嘅。咁而中間咧，估唔到係個表達嗰種情感係好含蓄之餘咧，個節奏咧係出奇地唔慢，就而且適當地加咗好多幽默嘅元素，咁令到個劇本對白都精練嘅，咁連做到唔拖唔悶，加上兩位角色嘅演繹非常出色嘅，咁啊 達到即係演技爐火純青兼充滿咗感染力嘅咁樣。咁嗰陣時就係對舊作嗰個評語咯。咁你話到到新作睇翻，始終就創意就少咗啦，而且係咪做到咁嘅演出，係咪做到咁樣嘅平衡笑位同埋個劇情？嗰種情感係咪咁含蓄呢？我覺得新嗰套始終都係爭啲嘅。咁當然對比返港產片嘅淪落人呢，你問我可能你話以不值上，咁你見嘩原來香港拍呢類型嘅電影淪落人就講緊即係接近下幾個景，商場景啊，屋企景啊，去街買下餸啊，咁串住咁樣就叫拍完，咁嗰個不值上差好遠啦。咁淪落人呢又拍咗三百零幾萬啫，咁而本身呢套啊，即係雖然喺荷里活電影嚟計都唔算高 budget， 咁但係都起碼都拍咗一定嘅數啊嚇。咁但係無疑荷里活版你見就雖然都係講翻商業題材，咁但係佢因為係個輪椅係有錢佬啦，坐輪椅嗰、那個，咁所以變咗係多咗好多對於一個有錢佬嘅奢華生活嘅描述。咁但係佢咁奢華，佢咁多人去照顧佢，咁但係佢都唔覺得快樂嘅。咁因為即係呢個世界有好多嘢係買唔到。有錢買唔到嘅，咁其中就係一個嚇、自己當初對自己決定嘅悔疚，亦都係呢個叫做佢都叫大半身不遂啦，唔算半身不遂啦嚇、即係 C5 以下都喐唔到啦，得個即係叫得個頭喐得嘅啫。咁有個咁樣嘅諷刺啦，即係個富翁反而係剝奪咗即係人類與生俱來嘅能力，咁所以佢一開頭就話，如果佢有事咧窒息咧，大家就唔需要急救我，唔需要做呢個接受醫療治療就有我去咁樣，咁佢都叫身邊嘅看護一定係咁做咁樣，咁個情感上即係有啲感人嘅。咁咯，咁但係你淪落人始終係有個香港嘅味道。咁你問我如果相對呢套美國版嘅使命人生呢，咁我都覺得淪落人好睇啲嘅。咁當然你話使命人生係豐富好多，咁啊長好多好多，咁但係你預整體都係嗰種情感個刻畫，其實就真係反而冇淪落人咁真摯，或者淪落人就因為係真係講緊一個香港嘅情況，咁係贏咗嗰種地道同埋贏咗嗰種共鳴咯，咁加上即係一個平凡人與呢個菲傭之間嚇、超越主仆嘅關係。比起你係一個唔係平凡人，係個富翁，不過半身不遂，與呢、這個或者叫生活輔導員啦，即係或者叫做仆人啦，超越友情嘅關係。咁你邊樣嘢啱香港人睇啲咧，或者邊樣嘢來得真摯動人咧？咁我都係會揀淪落人嘅。咁冇錯。好，咁至於另一套會講嘅就係韓國嘅電影啊，頭先喺北大即係數榜時同大家都講過啦。咁有套戲比較特別嘅，就係、是、叫做五時宮後的證人啊。咁其實係鄭雨成同埋金香喜啊。咁啊，即係兩個而家都叫做喺香港嚟計好熟悉嘅相對下熟悉嘅韓國明星啦。咁鄭雨成就拍過即係我諗無數韓國片啦。如果最近期有劍雨或者阿修羅即係嗱，唔係劉嘉玲三個頭嗰套，而係之前拍住講又嚇又黑社會收地啊嗰套，真係警匪片嗰套啊，韓國嗰套阿修羅啊，得唔得？咁而鄭雨成入面亦都係係咯，喺之前劍雨入面就嗰、那個嚇。 即係個老公咁，以為佢唔識武功，但最後原來把劍收埋咗喺度，咁跟住一路打一路鑄劍嘅，喺度整嗰把劍嗰、那個咁鄭裕成啦。咁啊，近年勁嘅就人狼啦，即係嗰、那個機動部隊人狼。嗰套韓國嗰套啊，咁然後就嚟到呢套啦，咁啊叫證人。咁至於金香喜啊，大家眾所周知就係呢個獵殺啊，與神同行入邊嗰個女嘅啊，應該係陰差啦嚇，陰差使者其中之一啦嚇。咁啊，確實佢係一個真係好細嘅童星嚟嘅。咁而家嚟計都好似啱啱十八歲啫。咁但係咧喺《與神同行》入邊就好出色嘅表現，都即係令到個個人都有深刻印象啦。喺呢套入邊咧，亦都屬於叫演技大爆發啦，因為佢係飾演患咗自閉症嘅嚇嘅人。咁而佢因為佢屋企，佢飾演嘅角色個屋企咧，其實隔咗都幾遠嘅。我諗相隔佢屋企望到對面就大概我諗五六百米外間屋嗰、那個有個窗個位。咁佢就因為咁啱嗰晚，佢就目擊到嗰間屋入邊有個人，咁就懷疑自殺。咁但係個佢嘅女仆人就救唔到佢，咁最後佢自己笠住咗個頭就窒息死咗嘅嗰個男僱主。咁但係咧警方睇翻嘅環境證供就覺得咧係有機會個女僕就用個膠袋笠個主人殺嘅。咁但係佢自己個版本咧，佢就話其實係嗰晚發覺主人自殺，佢好驚，衝過去想話掹個膠袋，咁但係就嗰邊就啊，因為臨自殺前發揮好大力量，咁啊跟住總之推推撞撞，最後就救唔切啊老爺咁樣，咁佢就話自己無辜咁樣，咁於是就拉咗佢，就諗住告佢謀殺或者誤殺啦，咁但係。原來咧，雖然事隔咁遠，咁但係啊，金香喜咧，其實佢係因為自閉症患者，往往會令到身上邊個五感咧提升咗嘅。佢呢度講，咁佢話真事嚟㗎。咁其實佢咁遠嘅間房咁夜難人靜嘅情況底下咧，原來間房入邊講嘅嘢，阿金香喜其實係聽得到嘅。咁加上佢雖然係自閉症患者。成日活喺自己世界啦，亦都係會有時會啊，即係因為五感太靈敏咧，成日都可能啊見到好多嘢，講嘢大聲啊，行過啲街啊，好多車聲啊，譬如最常見狗吠啊，對佢好困擾嘅，咁佢又會揞住啊，咁行為有啲異常嘅，咁但係實情佢講金香喜個智力其實好驚人嘅，咁佢一啲好複雜嘅圖案或者佢見到嘅數學有關嘅嘢，佢都可以用數學心算解答到，咁而且有驚人嘅記憶力同埋對呢、這個圖像記憶係好強嘅。咁因為咁，其實啊，金香喜係將嗰晚嘅嘢，佢唔其實佢目擊到個兇案，佢其實兼聽埋聲，咁其實佢唔想嘅，咁所以嗰陣時候都好驚，揞住隻耳仔，咁但係始終聽到啊。咁其實佢 exactly 係聽到隔嗰邊其實個女僕一輪歇斯底里，係想殺咗佢個主人嘅，兼咧係有人主使咁做嘅。咁於是個呢、這個金香喜就報俾警察聽啦，咁啊成為咗鐵證啦。咁因為現場環境就冇第二啲證人㗎啦。咁呢個金香喜嘅證供就成咗關鍵證據。咁於是就嗰個女僕其實就請咗就係鄭雨成去做呢個辯方律師。就去打，咁呢度先講鄭雨成本身原來一早係其實冇乜家底，亦都係靠自己嘅力量做咗律師，咁但一開頭做民權律師嘅，咁喺韓國民權律師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嘅一啲義務律師，又會幫啲民運分子打官司或者叫義打，即係收好少錢咁樣嘅一啲叫做 有政治理念又或者是真有理想的一个律师啦。但是近年就因为爸爸又要病要医药费，亦都是好像有些房贷，咁令到屋企，因为佢得佢，我见就借得郑宇成就独自照顾住爸爸，咁亦都要供楼咁样，咁于是后屘呢就决定都向低现实低头啦，就决定呢唔做民权律师，就真係做返正常大律师。咁跟住就埋咗嗰间律师行呢，其实出名就帮啲有钱佬脱罪呀、啊、心狠手辣呀、啊、亦都系呢赖皮呀、啊、打啲即係叫附庸案。咁喺个律师楼入面又不嬲喺行内就吓声誉麻麻，不过就凡事做得好尽咁样。咁、那个大老板就睇重呢个民权律师，本身之前就都搞過幾單民權事件，喺網上都有一定人氣嘅，亦都係覺得佢出身咧就唔係話啊，即係係呢個基層嚟嘅啫，靠自己嘅努力考到律師牌。咁佢有故仔講，亦都堅知道個 brand 好，於是啊決定就即係叫做重用佢，兼咧升格佢作為合約啊，唔係佢由合約嘅叫住住呢間公司嘅律師啦，就變成合夥人之一咁樣，咁企圖就靠佢嘅名氣咧，就洗白自己間公司。咁而佢接咗呢單嘢咧，其實個目標係佢開頭經喺觀眾嘅角度，都係會相信呢個女仆，即係呢個女仆都四十幾歲㗎，即係啲當啲好似阿嬸嚟嘅得唔得？咁啊相信阿嬸嘅説話咯。咁直至到第一次上 call。咁啊，噼里啪啦咁啊，跟住仲講啊，會遇上對面個檢控官咧，竟然係一個後生嘅，或者叫啱啱做檢控官嘅後生仔。咁但係最特別就原來呢個檢控官本身個妹都係患咗自閉症嘅，咁所以呢個檢控官好識得點樣同呢個自閉症嘅人相處。咁喺個法庭上表現呢、這個人就係菜，即、就、係、是、一啲下巴嚟嘅。咁啊，相對經驗老道嘅鄭宇成就一定俾了下來啦。咁但係鄭宇成又會主動想揾下金香喜問下案情，之類發覺金香喜開頭佢唔識點樣同即係呢啲病患者相處，咁啊變咗就有引發啲誤會，亦都問唔到嘢咁樣。咁啊總之後尾佢又過啲料俾呢個檢控官，檢控官又過啲料教佢點樣同翻呢個自閉症患者點樣相處咁樣，咁啊跟住咁樣有少少咁樣，你當不搭不相識咁啦。咁但係其實整體個佈局個故仔頭個零鐘都係呢隻嘅啫，就真係你問我睇咩，睇鄭宇成同埋睇金香喜演技嘅啫嚇。咁啊劇情啊其實幾淡，亦都幾直接，亦都幾拖。咁但係個轉折位就喺觀眾嘅立場就見到個女僕嘅奸嘅一面，咁亦都咧有喺觀眾先睇到嘅，佢主動恐嚇啦金香喜，就出咗呢個邪惡嘅一面，咁啊變咗咧金香喜都驚咁樣之類，咁啊其實係想嚇到佢唔想出庭做證，咁隨便之來金香喜佢雖然驚，但係原來佢覺得咧人生以嚟第一次覺得自己係被需要，咁佢對於佢嚟嘅係成日都俾人覺得係廢柴啊，冇用啊！咁難得原來喺呢件事入邊，佢自己咁有用，咁佢所以好執著，雖然驚，雖然恐嚇，俾人又搞到好唔開心，又好驚嘅情況底下咧，佢都堅持要做呢個證人咯。咁最後樓上樓咧，最後鄭宇成又知道原來真係幫緊個奸嘅人打官司，咁竟然就出咗一個180度喺第一次上 court 咧，其實就個鄭宇成個表現好好啦，所以令到個呢、這個被告好大機會脫罪嘅。咁但係去到第二次打呢個官司，就講下鄭宇成直頭經過一輪又有啲助證啊，又反問啊，又剩，竟然又最後就挫散咗自己卡人嘅證供，仲最後令到卡人自己庭上嚇，咁就因為佢喺個庭入邊又帶出咗自閉症金香喜嘅特徵，亦都係 喺現場試咗600米外個獄警細細聲講嘢，原來啊金香喜喺個證人欄嗰度竟然可以如實地講翻出嚟，咁而最後由金香喜叫佢5點鐘，咁點解叫午時恭候的證人？就因為佢同佢接觸嗰陣時，曾經又話啊俾佢有時間休息，我哋5點鐘再打電話俾你啦，咁所以就形成咗佢5點鐘就會講真相，5點鐘就會討論案情嘅時間，咁而正正呢個時間亦都係等啊金香喜喺法庭上 call 嗰陣時有個時間緩衝，舒緩翻個情緒，咁佢最後5點先由翻金香喜講翻個供詞，咁竟然係可以完美演繹成個情緒，由啊女仆入到房點樣想勒死男，即係個佢。個男主人啦，咁然後嗰啲對話嗰、那個語氣嗰陣時講嘢，對方講啲乜，自己講啲乜，竟然一字不漏，足足唔知乜2000多個字就係 exactly 背翻出嚟，咁啊變咗令到個官在場都對呢個自閉症患者其實就話暗地裏有冇歧視過呢，你有冇其實表面又話接納佢哋，其實你根本從來唔信佢講嘢真，咁佢突出咗呢個特性，最後就成功令到推翻，兼個被告仲係自首，咁原來佢都係受指使，咁指使嗰個邊個？原來就係嗰個男主人個親生仔，佢其實想攞保險金咁樣，你當係咁啦嚇。咁啊，仲即場嗰個夾咗個差佬就喺個法庭欄捉埋佢個仔，咁啊叫做水落石出咁樣嘅。咁啊，當然故事啊咁簡單啫，有少少扭橋，亦都有少少轉折啦。咁啊。ending 最後嗰半個鐘法庭戲，同埋 ending 啊，鄭雨成學識得同金香喜溝通，佢哋金香喜同鄭雨成建立嗰種即係你當好似兄妹，又有啲啊卡人與呢個證人嗰、那個微妙關係，我覺得嗰段情咧寫得唔錯嘅。咁又會送禮物啦，跟住又會講佢俾啲猜謎遊戲去猜啊，咁即係有層次，都幾有先後次序，慢慢 build up 咗個關係，咁呢、這個覺得幾細膩嘅，咁但係睇完就覺得都幾 amazing 或者幾詬異啦。第一就我對於成套戲個立腳點，咁你明明係一個律師，咁但係原來喺可能係咪喺韓國嘅制度底下咧，你律師係可以直接騷擾證人，或者直接應該話冇話騷擾，接觸證人其實都唔得噶嘛。咁佢直頭可以控檢控官又過去自己揾個證人，律師又可以過去揾證人，咁啊對係對方嘅辯方律師又可以過去揾，咁而亦唔避忌喎，咁啊真係開曬門派曬卡片，咁我唔知係咪韓國個制度唔同，咁如果係咁，咁你都幾騷擾啫嚇，咁、啊、你一單官司，咁你雙方律師原來喺上 call 前都可以入院接觸，咁一定換來你好多討論啦，好多交易啦，好多盤算啦，亦都好多嘢可能衍生噶嘛。咁我覺得又真係未必會有司法制度容許咁做啩。咁第二期就原來喺韓國嘅司法制度，你辯方律師最後係可以唔代表你嘅卡人，調翻轉話明辯護，明辯就暗督灰咁樣，即係一個督灰律師喺個法庭上面可以公然咁做，咁套戲都真係幾搞鬼嘅。睇到呢度，即係你估唔到個情節會去到咁嘅，即係往往你鄭雨成，你真係知道啲關鍵證據，咁其實你托個第三者或者直接交俾檢控方，咁其實由翻檢控官把口講咪得咯，其實，咁你最多咪 hea 辯護咯，咁唔會調翻轉由個辯方律師突然間上到個 call， 竟然啊即係深明大義知道啊自己係辯護緊個兇手咧，調翻轉辯方律師變主控律師，咁而個法官又引佢講，又引啲證據。咁而又推翻曬一切嘅證據，咁你成件事後面急轉直下就好膠咯，咁啊變咗就真係 好難投入啦。咁啊，蘇花韓國片都係節奏慢，咁加上頭嗰個鐘都慢嘅，咁所以咧真係鍾意金香喜或者你睇慣鄭裕誠嘅演出，咁反而就入即入場啦。咁反而你話我睇完，我對金香喜嘅演技就冇咁自然嘅，因為佢飾演呢個自閉症患者嗰時嗰啲神髓啦，佢啲小動作啦，佢受啊可能狗吠嗰時嗰啲驚恐啊，佢受校園欺凌嗰時，或者同啲女同學點讀俾人笑嗰時，跟住點樣堅持喺個法庭上面又驚又要講正功，咁金香喜喺個演技上呢套入邊又真係大爆發，甚至乎個發揮機會比喺《與神同行》更勁嘅。系啦，咁至於鄭裕誠咧，反而佢有段同佢個前妻係一個民權律師，又係女律師，有段幾曖曖昧昧嘅感情位。咁最後因為佢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話啊，因為失去過先知道你重要咁樣，唯一我知道就自己嘅人生唔可以冇你咁樣。咁帶出嗰個咁樣嘅愛情位又幾恰到好處，咁幾度嘅。咁中意睇啲咧，值得大家睇下。